熟过路风筝，不懂爱别人。 传送。 只在身相逢。竹林风，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。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懂，欺负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，在传送相爱分开的日子早还是相逢。竹林风穿梭在阳光中，我能懂，欺负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。竹林风回荡在空气中，在传送。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，我不去回忆。 关了机叹气喘息，再试着碰碰运气，总要我哭下去。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，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，找谁对不起。 早上九点，环保节能很重要，但音乐可不能省哦。我是戴了叮当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。